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徒步的话题哈，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啊非常特别的嘉宾。这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咱们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的成员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一帮青年企业家哈，一直聚在一块儿哈，做长走徒步这件事儿哈，有哪些故事还有感受。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欢迎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哈，首先来为您介绍，第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的副主任刘一群哈，欢迎您的做客。 大家好，我是刘一群，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运动带来的快乐。 嗯，欢迎刘主任的做客啊。第二位嘉宾呢，同样是来自于咱们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长走俱乐部的成员哈，白庆国，欢迎白总的做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青企协长走俱乐部的白庆国，在这里非常荣幸的跟大家在这里分享健康长走的故事。 嗯，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其实上周哈，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就是有两位哈，咱们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同样是长走俱乐部的朋友哈，来做客，当时聊了一聊这个，北青企协啊，北青企协这个长走的故事。其实开始的非常早，我知道啊，这个俱乐部成立是从2012年就开始啊，大家聚在一起会开始走了啊，到现在掐指一算也将近快10年的时间了，而且12年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所以全民健身身呀，或者自己的这种运动健康的这种意识哈，还不像今天啊，说大家都开始注意了。那个时候，采取这种锻炼方法的朋友其实还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开始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哈，开始接触就比如说像长走啊、徒步啊这样的运动类型，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是2012年的时候，应该是从第二期开始的，也就是第二次长走开始的、 哦。那您也算元老了，是吧？ 对对、嗯、对的。 那个时候走的人，上回听这个张磊主任说哈，应该还不是特别多吧、嗯？最开始组织的时候， 最开始这个启动的时候人还是比较多的，嗯、因为还是凝聚了北京青企协的一些。企业家， 嗯， 到场的很多，但是真正走起来、嗯，因为大家的工作很忙， 是， 可能参与的人不是特别多， 嗯， 然后呢，我呢也是在一个客户的建议下， 哦， 啊，他给我推荐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方式， 嗯、 那我就欣然的接受，并且跟他一起去参加了。 嗯、哦，您等于是被人带入坑的啊，算是， 对对对。嗯、 但您之前没有太多的经历过这样徒步啊、长走这样的运动方式是吗？ 以前从来没有过，因为工作的原因哈，我几乎很少运动。 嗯， 而且呢，那个时候我的身边的人就说：“哎呀，他说那个刘姐，你都没有自己的生活。” 嗯， 之后呢，就是当然也是没有很好的机会，因为这个，如果你要是做一项运动，你自己个人单独的去行动，那很难坚持。 嗯。 而恰恰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这么一个团体，一个俱乐部。 嗯， 哎，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嗯， 而且他就是属于就是经常有朋友召唤，那即使那个时候你想躺在床上睡懒觉，头一天别人就跟你约好了，哎，第二天也就是每周日的上午10点， 嗯， 我们就约在奥森公园的南园西门， 嗯， 所以呢，就是它好像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 嗯， 我得要为第二天做准备， 嗯、 很好， 嗯，是，有这么一个带动和促进啊，有别人督着你，更重要的是呢，后边还有一群人啊，其实也没有说督促你去做什么，但是觉得大家都是一起来组成的这个事儿哈、啊，如果我肆意的缺席缺失啊，这可能也是对这个群体啊，对这个整体的一个不负责。刚刚这个刘总哈、啊、是介绍是被朋友拉入坑，我不知道白总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加入这个长走俱乐部的。 我呢是因为一个机缘跟我们这个俱乐部的主任王占山主任 嗯 有幸结缘、嗯、然后后来当然我那个加入这个北京市青年企业家协会也是因为他的推荐嘛 啊， 然后后来加入以后呢，后来在他的这个带领下我参与了啊，所以我说我自己之前我想先就是把这个俱乐部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 这个俱乐部呢到现在为止 大概经历了九年多的年头吧，应该是上周我们是第409次， 嗯， 第9次长走。这个九年来呢，总共累计应该是组织了409次， 嗯， 参与的人数大概接近两万余人吧， 嗯， 我本人呢是，这个我是来自内蒙西部啊，是因为2001年来北京上学， 哦， 这个也是接受了4年的军事化管理， 嗯， 这个本人也特别爱好这个运动。后来呢，我平时呢，就是本身也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 嗯， 常走。我印象当中是，没有加入这个组织的时候是，那会儿微信刚出来，我记得微信里面有一个 APP 叫微信运动 啊， 大家都在，就是每天也在走，走一万步、一万多、两万多，都大原来都是那个参照物，但那样走呢，只是就是自己走啊，自己跟自己的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的人员有时候互相点个赞。后来呢，因为加入这个，在湛山这个主任的这引荐下吧，我后来跟他一块儿走了几次， 嗯， 这个团队里面人群，这个团队里面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搞健康的、科研的， 嗯， 高校院所的教授，以这种群体为主吧。那个跟他们在一起走呢，一边走一边交流，一边呢还拍照留下精彩瞬间。当然了，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这个锻炼了体魄啊， 嗯， 在一起也非常开心。我应该是到现在，今年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坚持了六年。啊，当然有幸也那个参与了我们第7届、第8届、第9届、第6届啊，6到9届这个周年的庆典活动都有幸参与了。 嗯， 我觉得特别好。而且现在怎么说呢？只要是这个礼拜天上午、礼拜日这天没有那个外出出差或者是这个事儿的情况下，我一般这一天都会安排去奥森南园参与其中， 嗯， 啊， 因为您参加6年，大概是从2015年那会儿， 对， 差不多开始加入的。 对， 然后刘姐啊，这边是算是元老之一了啊，第二次活动就参加了啊，等于说到现在，刚刚这个白总这边说409次哈， 对， 从最开始的第一次一直到现在，一共是409次活动，刘姐是从第二次就开始参加，出席的情况都怎么样？因为这个之前哈，这个上周两位也介绍说哈，没断过啊，几乎就是风雨无阻啊，每周日的上午10点在奥森南院西门哈，啊，出发组织哈，啊，这个时间包括地点哈，啊，包括整个的这个模式，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确实非常不容易，没断过。不知道两位分别大概出席的情况怎么样？ 我呢，出席怎么说呢，用一个事实出席吧，说明吧，就是参加这五六年来吧，然后我们每年这个有一个这个常走的这个周年庆典嘛，我也连续三年， 嗯， 被评为常走之星， 嗯， 啊，是应该是出勤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对，啊， 刘姐呢，您这边？ 啊，我呢是坚持这么多年，将近9年吧，哈，基本上只要是在北京不出差或者不外出学习， 嗯， 我就会参加， 嗯。 然后每年的这个庆典， 嗯， 我都会也是拿到这么一个几个奖项吧， 都会拿到 啊，就是我们每年的庆典上还会颁奖是吧，就是针对上一年大家的比如说表现情况，就在这个长走俱乐部当中啊，表现情况啊，出勤情况， 出勤率， 还会颁一些奖啊， 对 啊， 这是每个周年庆典上都会有的。其实跟上周这两位聊过啊，其实我就聊完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包括这个今天节目啊，也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社会上像这种类似的运动俱乐部有很多啊，比如说徒步的也好啊，跑步的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运动，各种各样的运动项目哈，其实都很多。但是呢，能坚持这么长时间的，我觉得确实是特别的少。所以这个俱乐部当中啊，我在想他肯定会有一种向心力的存在，或者是俱乐部当中的这些人肯定是会被一种无形的哈，什么样无形的纽带把他们都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不断的会有这个新人加入，在老人不断档，老人都能坚持的情况之下，还有不断的这个新成员新面孔来加入。所以也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觉得在我们北京企协的这个长走俱乐部当中是什么样的一股力量啊，或者说大家一种什么样凝聚起来这种共识，能够把这么多这个优秀的青年企业家朋友都联系在一起，能让大家 很多很多年一直都以非常好的这种习惯来坚持着这个活动的。 这里面我觉得首先我们这个组织的团队这个领导吧，首先以这个我们俱乐部的主任王占山为主啊， 好领导很重要， 对，他是基本上周周都要到 啊， 都要跟大家见面，如果有事儿他也是见完面， 嗯， 然后他会少走一部分。另外我们的秘书长也是在尽可能的多出勤带领大家。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被需要吧，因为我在这个最近两三年参与过程中我又多了一个角色，我特别喜欢给大家拍照啊，拍照，后来他们也乐于让我照，所以说这个也同时锻炼了我这个摄影的水平 啊。 所以有时候拍这个走完以后呢，大概基本上11:40左右结束，完了我们到家以后就我开始给这个群里面长走俱乐部的群里面发这个照片， 嗯， 哎，后来得到大家的认可啊，发这些照片，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真的是一种就叫什么呢？享受，被需要，啊，所以说每周呢我还比较期待，特别期待跟大家在一起，啊，是这样的， 嗯，被需要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这个团队当中觉得，哎，我好像在这个团队当中很受大家的认可，也很需要你， 对对对 啊，有这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就越驱使着，哎， 对对对， 想加入到这个大家的活动当中。 对 啊， 我们这个组织里面有好多这个，比如像刘主任这样漂亮的姐姐，她们也特别喜欢这个让拍照嘛，留下美好瞬间。我呢经常给她们照，照的后来她们就基本上都会给我一个叫什么称呼吧，叫什么御用。摄影师 啊， 因为我是免费的嘛，是这样的啊。 这个白总照的照片，刘姐还满意吗？都， 挺满意的， 挺满意的， 挺好的， 就 是我们在走的过程或者运动的过程，一些好的镜头都会被我们的白总捕捉到，非常难得。正是由于我们参加了这样的活动哈，我们生活就多了很多乐趣。乐趣在哪里呢？就是比如说照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的一种状态的一种纪念，而这个纪念你平时是没人捕捉到的，在这个集体里就是不是白总，可能就是另外的其他的伙伴帮你捕捉到，发到那个大群里去，非常好。 所以能坚持这么多年真的是还挺那什么的。所以会有时候有感觉到压力吗？因为比如说啊，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上班啊，都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啊，去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去工作，久而久之会这样。其实，从12年开始到现在啊，9年多的时间，409次这个活动哈，每周都要以固定的时间去。因为其实生活当中，大家也是在周末哈，因为周末可能平常这周一到周五工作也都会比较辛苦哈，尤其是自己做企业的，可能就会更累一些。周末难得的这个时间啊，比如说这个家里边还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去，所以有没有比如说经历过一个就我们常说这种瓶颈期啊，或者说是让觉得哎呀这个事儿其实对于我来讲也稍微感觉到有点压力了，那有一些时候我可能个人状态也不是特别好啊，不想出去跟大家去社交一块儿去走啊，但是呢可能还不能确其去，所以这个事情会对我觉得可能会产生一点点的困扰。两位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候吗？ 我倒是没有这样感觉，我想说一下我自己啊，就是因为我是就是做自己做生意嘛，然后主要从事这个工程方面，还有这个环保方面，这两块，所以平时这个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应酬也比较多，就是老喝酒，然后熬夜。之前呢，我还喜欢这个踢足球、打篮球，都所谓的叫偏剧烈运动一些，所以这里面又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12年。到16年，我就生过几次大病 啊， 所以这个剧烈运动也搞不了。后来就是说，正好基于这个呢，再加上我们这个工作生活当中这个节奏快、强度大，本身这个锻炼的确实身体现在说实话，这个亚健康状态也比较严重，然后也确实需要这个。因为当时就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每天会翻开朋友圈，那个微信朋友圈里面会看到这个微信运动，我一看，我没有当这个榜首，就下小区里面自己走， 对 的，就为了当第一，当这个霸占人家的头条啊。后来呢，我觉得后来我是这样想，就是说突然有一帮人，正好有组织，有一帮人跟你在一起走，一边锻炼了自己，一边还 沟通了这个交流啊， 嗯， 保持大家彼此这个信息的对称性。第二块呢，可能我过程当中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遇到一些各种困难困惑啊，一些短板，可能正好跟他们要分享一下，然后一边走一边还有可能能寻求到答案， 嗯， 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非常乐意参加这个事情。 嗯 啊， 好像对您来讲，我感觉像一个充电的一个很好的 一个地方。对对对 对对对 啊，是这个意思。 嗯，刘姐呢？ 哎，我们那个运动哈，时间安排的我觉得特别好， 嗯， 它是每周日上午10点。 嗯， 因为一般的我们正常的起床都是，就是说冬天吧，可能7点哈，这个时间还是很充裕的。 嗯， 然后呢，我们。没有，从来没有感到是压力，反而感到很期待。 嗯， 除非是我们个人的工作哈， 嗯， 或者会议的原因不能出席，这一次的长走，反而还有小有遗憾。 嗯，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已经把它当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在这个走的过程中哈，第一是跟朋友见到老朋友，大家都挺忙的，平时沟通也很少。然后在这个走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大家是非常放松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聊天呢，就是也是聊得很开的哈，就是大家相互交流思想，分享快乐的一些事情。所以就是这个环境是让我们很期待，而不是有压力，从来没有压力，只是所有的压力就是。哎呀，我要出差了，参加不了， 嗯， 就这个压力， 就来自于不能去的时候才会有压力。嗯， 对对 对， 对 对对， 就是有点缺憾吧， 嗯， 是这样的。 嗯，所以我觉得像刚刚这个两位说的几点哈，就是都很重要。第一是有一个以身作则的好领导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像说这个王主任这边几乎每次都会来， 对， 哪怕是有事儿啊，不能跟大家一起来完成整个的活动，但也会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我觉得有这样的，其实这个领导这个所谓叫以身作则，起这种示范作用的，其实非常的重要。再有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其实除了最基础的这个锻炼身体之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社交的平台，因为可能会认识各行各业，做不同的这个工作领域的朋友，这可能是在我们这个工作当中。可能也比较少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大家的工作其实还是更多集中在自己的一个小范围里面啊。如果有这么机会打开视野哈，啊，去看看，哎，其他领域又有什么啊新的发展，其他领域又有没有什么事儿，或者说去获取一些别的资源，我相信这种事儿在咱们这个长走俱乐部的这个平台上，应该也挺经常会出现的吧？ 对，经常性的。 嗯， 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大家庭的这个领导带头人啊，就是。不但他这个周周来啊，而且他是带着嫂子带着孩子 啊一块来， 而且还带着单位的同事 哦 都在参与。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表率。 嗯， 第二个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奥森南园，我们每次走的这个行走路线，我们走的不是健走， 嗯， 而是健康的走啊，就不是那种快步走， 嗯， 而是一边走一边聊。 嗯， 而且这个路线我们现在经常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说什么？说这是长征路线啊，因为我想表达啥呢？这个路线呢，大概全程下来是应该是8.5公里左右啊，就基本奥森南园一圈。 嗯，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有这步道， 嗯， 还有涉到这个水叫冰河边， 嗯， 还涉到这个水系， 嗯， 还涉及到这个芦苇荡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叫长征里面的过草地， 嗯， 还有这个上山，上我们这个奥林匹克公园最高点仰山， 啊， 基本上就是这个各个业态都渗透到。当然了，更重要是欣赏沿途的风光啊， 嗯， 特别好。大家走路一边沟通一边聊天， 是， 再加上一边欣赏沿途风光，节奏也不是很快，而且我们是出发前结束后都要做热身啊或者拉伸的这种锻炼，已经养成习惯了。而且我们这个沿途这一路下来呢，又形成了大概有十几个著名的比较著名的打卡点， 嗯 啊，就已经形成模式固定模式， 哦， 啊， 嗯， 比如说像仰山的中轴线的最高点，比如说像这个芦苇荡，比如像面包树，比如说像这个玲珑塔啊，比如说像南门的广场， 嗯， 就等等吧，类似这样的，我觉得特别好啊。 嗯， 对， 8.5公里，这个还不是光是那个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奥森如果一般锻炼身体的可能会走那个步道啊， 对， 就是铺着塑胶 的 那个步道， 那是 大圈， 那是大圈， 对，我们在里面就是蜿蜒 啊，里边还会蜿蜒，还会上山啊， 对对，还会上山， 面临的走过的这个地形地貌是可以更丰富一些， 对对对对， 如果走一圈，您刚刚说八点五公里，我还想呢，这一圈应该达不到八点五公里，肯定在中间要找一些其他的这个线路来走哈。 对，第三点我还想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一起呢，因为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组织里面大部分的业态，就是大家从事的行业是一个高校的，还有一个高校的教授、老师啊、学生，还有一个就是科研院所的， 嗯， 还有个基本上就是大健康这一块从事这行业的。这几大块，因为奥森离周边的这个科研院所啊高校比较多嘛， 是 啊，像我这个住的比西四方那边是有点远，但是我是为了跟大家在一起啊，之所以讲这个里面的业态呢，就是我们在一起其实一边走一边沟通的更多的是就是涉及到健康嘛，健康常走嘛， 嗯， 更多的因为这里面好多搞健康，我们的那个主任就是做大健康的， 是 他也在 一路跟我们分享，当然包括我们自己个人感觉有临床表现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啊， 嗯， 他也在给分享，他还会经常在线下有时候组织不定期的组织这种沙龙啊路演啊， 嗯， 就讲关于大健康的相关的这个知识，我觉得我也特别觉得这个能学到东西嘛， 嗯， 然后第二个呢给自己生活当中做一个温馨提示嘛， 嗯 啊，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长走俱乐部， 对，这是长走俱乐部的意义和 目的， 哦， 对， 啊， 它不仅仅是带领大家光走啊就完事儿了， 对， 其实生活当中更重要的是传递这种健康的理念以及分享， 对对对， 很多的这种啊周边的相关的内容会给大家， 对 对 我说到这个长走哈，啊，徒步带来健康，我觉得刘姐可能啊更有发言权啊，因为确实这个女性啊对于自己的这个整个的外貌包括精神的状态啊可能会非常的在意。您觉得这么多年走下来，您从最开始就到现在了哈，连着坚持了九年了， 嗯， 觉得在生活当中帮助大吗？ 对我来说影响特别大， 嗯， 我呢就是在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场合哈， 嗯， 我还专门感谢了就是邀请我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个客户， 哦， 他也是青商的一个副会长， 哦， 叫郑红， 哦， 郑总，可以说他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啊， 嗯， 就是因为他给我就是邀请到这个群体里面，那我呢就是每天就是每周就有所期待加入这个组织， 嗯， 那我加入这个组织呢，就是因为你每天工作是有压力的，但是你加入放松的心态心情那个状态哈，加入的这个就是回归到大自然，然后和大家在一起是很放松的，你的心情很愉悦的，所以呢就是对我的人生改变还是蛮大的。大在哪里呢哈，其实有几点，第一，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认识了各行各业的可以说是都是很优秀的这个长走的朋友，这是一点。第二个就是拓宽了你很多的认识的这个边界，比如说我们这个行， 嗯， 这个里面有各行各业的这个优秀的这个人才吧，他们也经常分享一些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主任经常跟我们讲一些健康，对吧，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走的过程中也是一种思想的碰撞和交流， 嗯， 同时呢我呢也邀请我的客户来参加，那有一个我的一个客户他跟着我，就是我来我是第二次来的，他是第三次来的， 哦， 这么多年我们俩就是相当于就是永远是在一起的， 嗯， 永远在一起，就是用那个我们这里面的元老的话说啊，他说那个刘姐跟孙姐跟孙总啊，那也是个姐姐，我们俩年龄差不多，就是一地长走紫蜜花，我们俩在那里面真的很开心很快乐， 嗯， 而且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年龄啊，大家你也可以猜一猜嘛，我多大了嘛， 嗯，这是道送命题感觉 就是其实我们俩都是不小了，我今年是51周岁啊， 哦， 然后那个姐姐是那个她是68年的，相当于就是52周岁53了， 53， 哦， 但是呢真的状态是都是很年轻的，像我们状态很年轻的， 真是，嗯， 啊，